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吴德峰告诉伯父李，回信中必须说明3点：第一，必须承认自己是间谍，是侦探，不允许来中国，判交罚款是合理的；第二，试图逃跑是错误的，其结果只能是罪上加罪；第三点，你们应该相信，只要赎金一交，红军保证伯父里和海曼的人身自由。另外呢，你还要按我们的要求开立一个药品的清单，让他给红军买后送来。伯父里想了一想，然后按吴德峰的意思把信写完，但是他在写间谍这个词的时候却耍了一个小心眼儿。他在间谍这个词的前面加上了一个像。写好信后，吴德峰拿上信出去了，但是没过多久，吴德峰却又拿着伯父李刚才写的信进来了。伯父李还看到吴德峰的手里还拿着一本英汉词典，他的心里一紧，知道自己的小把戏暴露了。他这才想起，吴德峰可不是普通的没有多少文化的红军战士，他出生于官宦家庭，其祖父曾是晚清4品大员，辛亥革命前夕当过湖北省的临时议会议员，其父辈曾留学日本，而吴德峰本人也曾就读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吴德峰把信交还给伯父李，然后厉声地对他说，把你的信第一部分念给我听。伯父李只得照实念了出来。伯父李念完信，吴德峰指着信中那个 AS 对伯父李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伯父李知道搪塞不过去了，于是只好辩解说，我这样写就是因为我不是真的间谍，而只是像间谍而已。吴德峰为自己识破了伯父李的小把戏而感到高兴，不过他还是语气强硬地说，现在我命令你重新写这封信，照我说的写。这一次伯父李不敢再玩文字游戏了，吴德峰把伯父李重写的信拿走了，伯父李也陷入了无休止的期盼当中，同时他也在为得罪了吴德峰而担心，生怕吴德峰会报复他。以吴德峰在红军中的地位，要加罪于自己真是太容易了。然而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吴德峰却没有为难他。有几次在院子里面碰到吴德峰，吴对他的态度依然和蔼，这使得伯父李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里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一天晚上，小红军带着一位红军干部把伯父里和海曼从床铺上叫了起来。我是吴局长派来的，吴局长找你们俩有事儿，你们马上跟我走吧。伯父里和海曼相互看了看，不知道吴德峰找他们俩有什么事儿。他们很快穿好外衣，然后跟着那位红军干部离开了屋子。夜空中一钩弯月在云中穿行，朦胧的月光下，大地仿佛铺上了一层薄薄的灰纱。伯父里的心里忐忑不安，他不知道吴德峰在晚上找他俩有什么事情。他一路想着，当他们通过一个大门进了一个院子后，伯父里一眼就看到20多名红军干部坐在院子里围成一个大圈，其中有吴德峰和他的妻子戚元德。令他和海曼吃惊的是，张震汉也居然坐在红军里面，在他的旁边还放着两把空椅子。吴德峰见他俩进来，招呼两个人坐在空椅子上，然后高兴地对他们说，我们是请你们来参加我们红军的联欢会的，这是我们红军对你们的善意。具体说吧，我们是想请你们来唱歌。吴德峰的话使伯父里感到一股暖流通过心田，他还没有来得及说出感谢的话，旁边一位红军干部就对他们说，但是你们可不能唱圣歌。这名红军干部的话使伯父里一下子怔住了，好一会儿他才小心地对那名红军干部说，可是我们只会唱圣歌呀。场上气氛一时有些尴尬了，红军干部们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回答伯父里。这时还是一位女红军干部开口了，伯父里从前见过她，好像是一位红军领导人的妻子。哦，那这样吧，那名红军干部对伯父里说，你们喜欢唱什么就唱什么吧。场上的气氛再次活跃起来，吴德峰首先和几位来自红六军团的干部合唱了一首流行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歌曲《井冈英雄铁红军》。铿锵有力的曲调把吴德峰和红六军团干部们又带回了烽火连天的井冈山斗争生活中。他们唱完后，几个红二军团的同志也合唱了一首雄壮的革命歌曲《红军纪律歌》。这还是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被夏曦在大肃反中杀害的段德昌同志作词的歌曲。伯父里过去在行军当中不止一次地听红二军团的战士们唱过，曲调很是激昂。大马刀，红缨枪，我到红军把兵当，革命纪律要遵守，共产党教导记心头，行动听指挥，团结又有爱，官兵同甘苦，平等来互助，吃苦抢在前，享受放后头。大马刀，红缨枪，我到红军把兵当，革命纪律要遵守，共产党教导记心头，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抢公平，一针和一线，不损半毫分。红二军团的同志唱完以后，所有的红军干部都鼓起了掌，伯父里和海曼也跟着鼓掌。随后在红军干部的要求下，张震汉也站起来为大家唱了一首他家乡的小调。在伯父里听来，张震汉的嗓音非常一般，曲调也不怎么样，但他唱得十分认真。一曲歌罢， 还是博得了场上红军干部们的热烈掌声。伯父里看到张震汉十分激动，他能理解张震汉此时的心情，毕竟是一位被俘的与共产党真刀真枪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中将，红军不但没有杀他的头，反而以礼相待，现在又邀请他一道唱歌，不由得张震汉不激动。接下来红军干部们要伯父里和海曼唱歌了，尤其是吴德峰，声音比其他红军干部都要响亮。 我们只会唱圣歌呀， 伯父里再一次强调，却招来了吴德峰一阵善意的斥责。 还啰嗦什么？刚才不都说了吗？你们想唱什么都行。 伯父里和海曼商量了几句，决定先唱一首《称颂崇拜歌》。两个人唱完后，场上一片寂静，但仅仅过了几秒钟，就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红军干部们大多是第一次听到基督教赞美歌，和他们平时所唱的进行曲式的革命歌曲相比，柔美悠长的基督教赞美歌曲调是那样的另类。这么多年来，每次在传教后，伯父里都要和教徒们合唱赞美歌，歌曲的曲调他已经唱得炉火纯青。说老实话，伯父里的声音还是不错的。 再来一首吧。 热烈掌声之后，不知哪一位红军干部大声说道。这时在院子门外的几位站岗的红军哨兵也被伯父里和海曼的歌声吸引进来，紧接着一阵比刚才还要热烈的掌声再次响起，显然这是其他的红军干部们在表示赞同，这也使伯父里内心更为激动。他和海曼商量了一会儿，悠长深沉的基督教赞美歌又唱起来了。这一次他和海曼特地用中文进行颂唱。基督教赞美歌声在伯父里听来独有一番滋味。自从被红军扣为人质以来，近一年当中，他这是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放声唱诵基督教赞美歌。他联想到自己这样一个不知生死的外国传教士人质，竟然能够在红军干部们面前纵情唱出基督教赞美歌，这是一件多么让他想不到的事情。在他听来，这是多么美妙的歌声，就像是一个在森林中迷途的孤独之人，突然看到金色的阳光照进了树林，穿过眼前透明的薄雾，耳边也响起了鸟儿轻快的鸣叫声，潺潺流水在他心田中流淌。想到这里，伯父里的心里充满了自豪与荣耀，他把这种内心的感受转化在歌声里，他的这种情绪似乎也感染了海曼。于是伯父里低沉优美的独唱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他和海曼的合唱。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红二六军团一连串的胜利不仅有力地配合了红一四方面军的长征，还使得红二六军团从去年会师时的7000多人发展到20000多人。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9月，蒋介石决定在湖北宜昌设立行营，由陈诚统一指挥，再次纠结130多个团的庞大兵力，对红二六军团发动新的更大的围剿。敌军从四面八方涌向湘西北桑植龙山一带的革命根据地，妄图一举全歼红二六军团。针对敌军发动的新的围剿，红二六军团也紧急进行了商议。9月29日这天， 红二军团的电台收报员突然收到了中革军委电台发的一封明码电报。在这份突如其来的明码电报中，中革军委只是简单地询问了红二六军团现在何处，其余的也没多问。任弼时、贺龙和萧克看到电报后非常高兴，不过他们也心存怀疑，生怕是国民党的阴谋。大家商议后决定用密码致电军委负责人周恩来，要求对方说出湘鄂川黔边省委委员的名单，以证明对方的真实身份。任弼时、贺龙和萧克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早在1935年的七八月间，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电报通信就已中断，两军团一直收不到中革军委的电报，呼叫也联系不上。现在突然收到这份明码电报，这不得不使任弼时和贺龙格外警惕。原来这其中是有原因的。1935年6月，历经千辛万苦才到达川西茂功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在8月初混编为左右两路纵队北上，徐向前、陈昌浩统帅右路军，中共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则率领左路军北上。中央对电台的配置进行了调整，原来负责中革军委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调整到了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四方面军红军总部。两大红军分裂和一系列紧张的党内斗争，导致了中革军委与红二六军团电台联络的中断。在收到中革军委明码电报的第二天，红二军团电台收到了一份由朱德、张国焘共同签署的回电。29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毕时同志书记、贺龙、夏曦、关向英、萧克、王震等委员。一、四方面军于6月在茂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广播中知蒋迪已在宜昌建立湘鄂川黔行营，刘湘也已调许绍宗师九个团进攻你们，希望你们以突破敌人之围剿部署的英勇和经验，冲破新敌的围剿，我们今后应相互密切联系。当时朱德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红军总司令，他没有随中央红军的一三军团北上，而是留在了红四方面军中。张国焘则是中共中央派到红四方面军的中央代表和红军总政委。见到这份电报后，见对方正确地说出了湘鄂省委委员的名单，贺龙、任弼时、关向英和萧克这才打消了心中的怀疑。接到红二六军团的电报后，10月15日这天，朱德和张国焘联名复电，对红二六军团的下一步行动做出建议，但具体如何行动则由红二六军团自己根据情况决定，中革军委不下命令。一，请按实际情况由你们自行决定，必须秘密迅速出敌不易。二，在狭小地区内固守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可轻于尝试，远征减援必大，可否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堡垒，以进攻路线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之。三，我主力仍在川西北活动，当尽量与你们配合。接着朱德和张国焘又于10月19日来电指示，取守势最失策，远征损失大，可否在赤区外围和附近地区诱敌，各个击破之。接到朱德、张国焘的上述电报以后，红二六军团于11月4日在桑植县刘家坪召开了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联席会议。会议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和中革军委希望红二六军团可在苏区外围活动的建议。大家认为，敌人130多个团已经完成了对湘鄂川黔边苏区的包围， 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内的地主武装和土匪还没有完全消灭掉，群众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动，后方还不够巩固。苏区面积不大，苏区内地主武装和土匪还很活跃，加上苏区东临洞庭，北依长江，南有沅江澧水，西面是大山区，不利于大兵团作战。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先后离开江南和大别山区，到了西南和西北，江南只剩下红二六军团一支孤军，已陷于比较孤立的地位。如果继续在根据地外围进行反围剿斗争，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为了保存红二六军团的主力，会议决定突围远征，向西南敌军薄弱的贵州进军，在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为了迷惑敌军，红二六军团决定先向湘中前进，吸引敌重兵到湘中以后，再趁虚转进贵州。刘家坪会议之后，红二六军团立即着手进行紧张的远征准备工作。首先是部队的编制问题。由于有了一年多前红六军团西征的经验教训，红二六军团在进行战略转移前，对各项工作进行了充分准备。在党内外对干部战士就远征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对部队中的老弱伤病残人员及后勤机关做了妥善安置。吸取中央红军及红六军团长途远征的经验教训，对部队实行彻底的清装，每位红军官兵只带三天口粮和两三双草鞋，给养一律在征战中补充。两军团还大力加强了主力部队的建设，将大批地方部队充实进主力部队，还将机关裁减人员补充入作战部队，使得参加远征的两军团兵力达到了18000多人。红二六军团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和关向英分任正副政委，对外不公布任弼时的名字，全以贺龙名义发布命令。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